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互为邻里数十年，和气生财嘴上念，低频噪音生矛盾是各自开战互相连。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有关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的事儿啊，咱们这儿呢说了不老少了。那么说今儿我们就来讲一个矛盾频生的新故事。话说呢，在城里的某条街之上有这么三位老邻居，他们呢和和气气的过了好几十年，然而最近呢却因为一件小事而打成了一团。 哎呀，我说最近晚上也睡也不好觉，我这人啊睡觉轻，这旁边施工啊干活我听的是一清二楚，他有个蚊子飞过来我都听出公模，这老天上旁边我也听不清是什么，这我这脾气也爆，就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我就听人说有这数羊这办法呀，我也试过，我数到28000多只啊，天都亮了，就我非得把这声我得找着到底是谁呀，那我非出去瞧瞧去，谁呢？哎呦呵， 哎， 这不老王吗？ 哎，你别老王吧，这 不 老王。 你们老王老王没疤、哎、对吧？ 是， 这不老王同志吗？ 哎，对，我说怎么着老张？ 你嗨，你别提了， 出来溜达溜达啊！ 好，我能不出来溜达吗？你瞧我这黑眼圈， 哼，怎么自己画开始画眼线了？ 我有这么粗的烟熏妆吗？ 啊， 熬夜熬的， 我没睡好啊！ 我不你不知道 怎么了？ 我这睡觉轻 哦， 见天的听的不知道谁叮咣啷，嗡啦哇啦，叽里咕噜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你等会儿。你说那叮了咣啷、嗡了嗡啦的那个， 跟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叮了咣啷啊，叽了咕噜，呜了咕啾，知道吧？ 啊、哦，您说那个叮了咣啷啊，七了八叉呀、啊，这个声音， 还有呜了咕啾呢。 好，我不管你听什么事儿， 我听的细致 啊，你听的还真细致。不过你刚才说的有一个呜了咕啾， 哎， 我还真听着这声了， 是吗？ 我也听着了。哎， 谁顾求那是？ 谁顾求我？但是我这人啊，睡觉我都习惯了，每天他都这么咕噜咕啾的，是吧？ 你习惯不行，我神经衰弱啊。 嘿，还神经衰弱，那叫衰弱。 就我听这声、啊，我都不行啊。 我是不想管，接着街坊不至于，但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不，那您说怎么着呀、 啊？那非得找出来是谁呀、 啊？啊，还得非得找， 对不对啊？ 得，你先说嘛，这个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不是？咱们平常啊关系也不错，得，我跟您一块儿，咱们就找找这个， 那找找吧， 噪音制造者，好吧， 啊、 咱分头寻找啊。 你上那边，我这边， 咱找找。 你到那边去，我到这边去。 咱们这，哎。哎呀，这都谁的事？当 我这我也不，我说老有我姐夫，就是这网络老有网友， 哎， 我说 老张，来， 怎么了？ 来 往 这听， 哎呦，坏了， 怎么了？ 这屋里养苍蝇呢是吧？ 养苍蝇像 干嘛呢？往这， 这里边乌噜乌庸，这就是你说那乌噜乌庸， 这是那乌噜乌庸， 这绝对不清楚。我 就是养，准是一大舌头这位。 对，这咱得听。 敲门吧， 敲门， 乌噜乌庸。不噜哟，不噜不哟！ 嗨，姐，你说什么？ 哎，二位干什么呀？ 哎， 二位干什么呀？ 我这 您干什么的？这是 我没干什么呀？ 不是你， 你们是谁呀？ 这不是老李吗？ 对呀， 这老李住咱们 认识我吧？咱这这么多年了。 您好，您好， 认识。 我老张，知道吗？ 就叫老张， 我老王嘛。 我不是老刚，老张， 我知道你是老张。 对，我老王， 你老张。 老 是你是老王 啊，对，他说这对， 你看，您这个刚姜不分啊，刚姜，你是不是油肉也不分啊？ 老姜， 人家说的没错， 老姜， 那你说的就是老刚， 老你就别学了， 不是老刚， 是老 老张， 差不多， 行了， 老张， 你认识他了就行。 您那咬舌自尽了，我听着难受。 你这给你改个姓得了。哎呀，我说这老李啊，这在屋里干嘛呢？这个。我听你好像是这里边有， 我是 相声的词儿。 对， 哎， 你怎么听出来？我就听见咕噜咕啾了。 念贯口呢？哎，这怎么叫贯口？ 就您这嘴还贯口？我叫得出来我是谁吗？ 不是，我理解人家。 我叫什么？ 我知道你叫 什么。我叫张志强，你叫得清楚吗？ 张志强， 多清楚，多清楚， 哪儿清楚？ 我听明白了。 张志强， 他说张志强，他说江志强， 江志强有谁呀？ 江志良。庞 志 强， 张志强， 他说庞各庄，我知道了，我听清楚， 是不是？ 你躲开这叽叽叽的字儿行不行？ 这 叽叽叽，你不要说， 张 志， 行，你说正事吧， 你那对了，你那对， 说正事。 我跟你说，老张，你看人家人老李是一个，是不是喜好相声？ 你知道相声是什么吗？ 相声什么呀？ 传统艺术。 你听听人家这 传统艺术 ， 真的在里边， 人家继承与发展， 包罗万象， 对。你听见 和什么都有， 哎， 不是 什么都有， 包罗我管不着，太闹腾了。 所以说什么呢？你知道吗？我想说什么问题呢？咱们要说什么问题啊？哎，是这么回事儿 啊？ 这是这么着啊？那个说这相声啊， 是 它起源呢，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别介绍， 清末， 我不是听你上课来了。 别说了。 我是说扰民的问题，你给我支哪儿去？ 不是 什么，没扰民问题。 不， 你跟他说说。 不，老李是这样啊，这相声是传统艺术，对吧？ 大家伙都应该喜爱， 讲究说学逗唱。 你看你也喜欢的，咱多聊一会儿。 这说呢， 我跟 二位，我不是跑这买票听相声的了啊。 我就跟 这一句一句的，你说你知道怎么回事？你说说。 这相声啊，这时间呀。有的时候他还得注意着点，因为你老练这相声，他有的时候吧，他都不禁练，你知道吧？ 哎， 这时间 明白了，就是时间是练的有点短了。我 不是 这个， 练的长了，你别老半夜练，我这神经衰弱，我睡不着觉。 老李不是那个谁， 我白天也不能在单位练呢。我只能晚上，我下一班回来 练。你可以在单位练呀、啊。 我是单位不 能。你上班，领导说，对不对啊？ 我， 他跟你一个单位，你不知道。 我怎么没见过他呢？ 我在 新来的， 可能他出去的早，回来的晚。 我在图书馆工作， 你看 图书馆， 他图书馆，他一天好静。 当时说就是因为我这个 太费劲了， 你躲开点这字眼儿行 不 行？ 不用说话，我才去这单位 啊。 哎， 那你就别说了， 在单位不让说，回家还不让说。 不， 你不，我口齿是有问题，你不能阻止一颗爱相声的心。 我知道这个相声注意口齿， 爱相声的心。 哎，这可没有。啊，这你这模仿可不行，这不像话，是不是？二位，得，咱都不发这脾气了，咱也不嚷了，好不好？ 你得啊站在人老李的角度上考虑考虑，然后也得站在人老张的角度上考虑考虑， 对、 啊、是不是？哎，您呢喜欢相声呢，愿意练呢，您把这时间呢错开了。 你看你，哎，我就说刚才，人家就住我隔壁，住我隔壁他都没那么大意见。你住隔壁的隔壁，你这没事找事儿。 你不知道我这耳朵不行，不知道吧？耳朵听不得这个，掉根针我都听得出来。你这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我这不行啊。 这怎么能咕噜咕噜 的？行，我以后我以后我哎。我反正， 你看， 你们走吧，走吧， 哎、 走吧， 哎，走，哎，你还轰我，告诉这事儿没完，我跟你说， 别别别别，哎，别， 迟早得解决。 走吧， 老张， 你别理我，别理。 怎么了？你看我这不是跟人说呢吗？ 其实来讲，噪声污染这个事儿吧，要真说起来还是挺严重的。你看起来咱这位隔壁老邻居也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但问题它就在于这事儿还没说清楚呢就吵吵起来了，于是呢也就导致了接下来的新矛盾的产生。 啥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 哎，老王，老王， 哎， 老王，老王， 这个徐香， 你说 这挺香、 哎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儿啊？ 我这受不了了， 有 啊，这不王波吗？ 哎， 烤火， 哎，老张啊， 听见没有？ 早听见了， 是是 听和二弟都听见了， 真是。 哎呦，我跟你说 多难听啊！不，你干嘛去了？ 那个什么呢？我这不是买了点鸡蛋吗？结果这拿着鸡蛋以后，我一看是臭鸡蛋。我跟你说，现在这小商小贩，我跟你缺了八辈得了。我跟你说。 哎，不等会儿，等会儿 以后遭雷劈啊！ 你先等会儿，待会儿再劈的。买什么了？ 鸡蛋呀？ 怎么了？ 臭了！你闻闻，你闻闻。哎呦，要了！ 买多少？ 你这一筐呢？你 都给我，都给我，都给我！ 哟，怎么着？你 我有用？ 你也当那小贩儿？别当小贩儿，到时候用雷劈死你！ 谁当小？你劈我干嘛呀？ 这不能，这不能这样！ 我不，我白要，你卖给我行不行？我有用， 给钱就行了，给钱，给钱卖你。 哎，你给我不就完了吗？有用，有用 啊！ 哎， 看这水路 堂，哎呀， 这沟子不得了，不得了！ 你说这老王啊，也不管我，就当没看见。哼，哎， 算是改当朝。 哎呦， 问他 怎么还没唱完？我回头半天了。不是 开了， 我跟你说，哎，我拿我这鸡蛋，我扔他，我跟你说。走你！ 哎呦，呵， 打着他了吧？ 谁呀、啊？这是谁？这么缺德呀、啊？这么臭啊！我的天！ 不对，这是 我。哎呦， 我扔老王家去了吧？这 哎呀，谁缺八辈得了？我跟你说， 不是， 哎呀， 你这本来我都没买多少，我砸他身上了， 这 不糟践吗？ 这谁扔的？我跟你说，这得挨雷劈死，活活劈死他！我跟你说， 怎么谁都是挨雷劈？ 哎呀， 也是，这老王跟老李他一伙儿。不替我说，我扔就扔他了。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谁的臭鸡蛋啊？哎、这人太缺德了，这是啊！哎呀，是， 啊、那受着吧。这样啊，我扔几个老李，我就扔一老王；我扔仨老李，扔一老王。我走你！ 哎 呀，走你！ 这谁呀、啊？ 走你！ 我的天哪！哎呀， 走你！ 还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这谁 呀、 啊？这是、 啊、哎，我说这谁呀、啊？我这劈死他！我跟你说，别让我找着他！ 嗨，姓张的， 老张， 这我们这没有姓江的， 姓张的， 姓江的不在这块儿， 是不是扔？是不是扔臭鸡蛋来着？往我们家， 哎、 你这话说的， 往我们家也扔来着， 不是。楼里楼上这么多人，凭什么说是我呀？ 这刚前两天你找茬，我就没理你。 怎么？ 我在这弘扬传统艺术，你跟那横挑鼻子竖挑眼。 哎，上回我这儿给你们俩这儿解决问题，你这儿还不理我，见面连照都不打啊？ 不是我没什么证据啊，对不对啊？ 什么没证据？我告诉你，刚才就是你扔的。你看你这手上，你这手上还有鸡蛋清呢。我跟你说， 那我刚做的饭， 跑两趟， 有人能证？我媳妇张翠芬在家呢。 哪儿你就张翠芬啊？我跟你说啊， 他能证明？ 哎，谁扔臭鸡蛋？ 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哎，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怎么着呀？ 切，你等着呢，你。 哎，我说 你到晚上你等着呢，你哎。 你就这么着。 同仁堂， 行， 他开的门是两尿铺， 我就拽你。 还有这贷款， 我也唱，香菜呀。 得，这左右俩神仙打架，合着最后倒霉的中间那人遭了殃。要说起来呢，谁还没个脾气啊？谁还没点看家本事呢？是吧？既然你们已经先开打了，那我呀也不妨就此应战不？ 哎呀，我的天，我都想搬家了。那边练着相，这边扔臭鸡蛋啊！ 真胖， 非你， 他欺负人呢，这是啊！ 彪大龙， 哎呀， 我拽你脑仁，拽你耳垂， 哎， 拽你鼻梁骨， 走了， 拽你下巴颏， 赵 家伙。 我像我这俩的背部冰片有大黄， 看 见自己都没有，嘿， 王大嫂，王大嫂，这是咱们家的吗？ 啊， 这是不是咱们家？您这做饭用的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说什么呀？ 就是你做饭用这个。 嗨，这不是咱家秘制的辣椒粉吗？ 哦，这您秘制的辣椒粉， 祖传的秘方呢。 我尝尝 老师娘的， 我尝尝。 哎，老师娘的辣酱没吃过吧？ 哎呦，怎么这么辣呀？ 我这老师娘比老干妈辣多了。 哎呀，好家伙，行 老师娘了， 这可够带劲的。 哎，没关系，想吃啊，再拿点。 行，我来点有用， 跟你说啊， 哎， 这个吃是可带劲了， 是吧？ 我的原材料制作可费事了。 哎嘿，得嘞，哎呀，这也太缺德，这么辣。哎呀，这辣椒粉可派上用场。哎呀，这辣椒粉啊是不错呀，来一个小锅，哎，烧着了，咱加热一下这个辣椒面，哎，我拿着大勺这么一摇，我让你们再弄，嘿，哎呀，哇，这个呛眼睛，我的天哪，太辣了，哎呀，这看着它，我这个这嘴就开始起泡了，哎呀，我这眼泪也出来了，哎呀，我这口水也出来了，我的天哪。熬，接着熬，咱就为这事可以的熬。走，喝酒，这风就来了。 哎呦， 儿子娘，把电扇再给架着， 我摔死你！ 拿扇子给扇。我想起这老君炉里边来炼丹来了。我跟你说， 不要受不了了，出门。哎呦，哎，不是，哎。老王，怎么意思啊？ 怎么了？ 是雨呀！ 哎，这谁呀？谁呀？怎么了？ 我还以为是缺德老张呢。 干嘛呀？说什么叫缺德老张啊？ 呛死我了！ 呛死你！我这做饭呢，怎么了？ 呛死我了你！你怎么回事？ 干嘛呢？ 没有好心眼， 熬什么呢？ 哎，这是干什么？ 尝两口吗？辣椒面。 这是干什么呢？仨人。 王婆，您过来看看吧。 仨人干什么呢？你先说说老张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好几个事儿呢。最早这老李啊，您扰民，我拿鸡子拽他。你再看这位啊，嫌我们俩闹的，跟着熬辣椒酱了。 对，我 吹这辣风， 对， 我跟您说，他这二位欺负人，我跟你说啊，您给评评理吧啊。 哎呦，你说你们仨人呢，那先个个的都得五十多、六十都得有了呗。 我跟人67了， 我比他小两岁， 仨人加起来都快200了，大老爷们儿心眼比针鼻还小呢，真好玩，仨人打起来了，慢慢打吧，我不管这事， 我 呀，我第一时间呐，我得找街坊邻里呀，我广播去。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看来这话也得分时候听。当一切都和谐美满的时候，那当然是伸出了援手，不分彼此啊。不过要是遇到了今儿咱故事里这一重又一重的矛盾，那左右邻里之间闹起来，哎，这个效应啊也是成倍增长啊。如此看来，真是应了那么一句话，叫凡事都有两面性。这正是矛盾重重何所去，设身处地无所欲，如今伤敌又自损，八卦谈资可堪于。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